们挟持着藤田美枝走出饭店。谢池上了驾驶座，和风挟持藤田美枝坐到副驾驶，有他在手里，日本兵不敢乱动。藤田青也气红了眼，抢过旁边人的枪跟了上来。 和风， 藤田野雄怕着唯一的儿子出事儿，也跟了出来。藤田美枝抓着和风的胳膊，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谢池发动车子的同时，拉下手榴弹的拉扣，朝门口的一群人扔过去，砰的一声，炸飞好几个鬼子。车子猛地开动，和风举枪对准藤田青野，毫不犹豫地朝他打过去。藤田野雄见枪口对准自己的儿子，无意识地护住他，他们身高差不多，一颗子弹直中脑袋。 父亲， 父亲！ 车子飞速驶离，藤田美枝见父亲倒下，疯狂地捶打着和风的手臂，他又掐又打，和风任他咬着。很快就有车追了上来，藤田美枝不停地嘶喊，又去抓开车的谢池。 你们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来带你走？你们背着我和青野哥哥做了什么？ 何峰真想把他扔下去。藤田青野通知各路关卡进行拦截，谢池一路狂飙，把藤田美枝晃得头晕目眩，话都骂不利索。到处是敌人，想逃出去是不可能的，他们被三面堵住，前方是黄浦江。没路了， 慢一点。 谢石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什么都没问，放慢车速。何峰将藤田美枝扔了下去，控住方向盘。 我来看。 你不该来的。 我不来，看你跟鬼子同归于尽吗？ 至少你还能活着。 妻儿尚不能保护，谈何保家卫国？ 我们逃不出去的。 我知道。 前方堵了两辆车，何峰被迫停下来，他的弹药用光了，拿起谢池那把枪，朝逼近的日本兵打过去。不管是沈战还是老纪，都屡次嘱咐他，要为自己留下最后一颗子弹。可他总是忘记，更多的日本兵靠近。谢石扒掉身上的和服，扯掉头上粉色的瓜，拆去这日式盘发，笑着看向和风。 我不想再被抓回去了，你带我们走吧。 和风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握住谢石的手，拿起手里放着的手铐，将自己与他锁在一起。他摩挲着谢石的掌面，最终与他十指紧扣。 好。 何峰回眸看向前方，将油门踩到底，冲着前方两辆车的夹缝开了过去，车头被撞得四分五裂。何峰单手稳住方向盘，直直冲向江边。藤田青也在后面的车里歇斯底里的嘶吼： 不不不不不！拉住他们，给我拉住啊！ 何峰松开方向盘，轻声过去拥抱谢池。 下辈子吧，我去找你。 我不信转世的。残车剧烈晃动，落进江水。何峰紧抱住谢池。刺骨的江水包裹着身体，没入的最后一刻，何峰的手轻附在谢池的肚子上，吻住他弯起的嘴角。那夜，藤田青也离开前问了何峰最后一个问题。 我很想知道，对于你而言，国与晚之哪个更重要？ 国重要， 可他没了，什么都不重要。 藤田青也又将谢池的小箱子拿出来，翻看里面的东西。这些照片上的人，他一个都没见过。从谢兆廷到肖望云到谢莹，唯有一张合照，上面有前些日子见了面的谢嘉兴与谢瑶。一直保存着照片，应该是比较重视的人，可在一起这么久，谢池从未与他提过他们。他从前以为谢池的世界里只有阿如、国强与他。藤田青也捏起那颗紫色的珍珠，似乎并无什么特别之处，比这更漂亮的他见过很多，也许是特别的人送给他的礼物。他将珍珠从左边滚到右边，又从右边滚到左边。 会是何风吗？ 想到这里，藤田青也停下推珠的手指，拿起一旁的铁架子将它碾了个粉碎。他看着小块珠粉轻轻一吹。最近主子心情不定，山下说话气息总是很虚，生怕不小心刺激到他。 长官，车备好了。 藤田青也起身，山下取下挂着的大衣披到他身上，低着头跟了出去。刚到门口，遇上找上门的罗林叔。藤田青也并没有迁怒于他，儿子是儿子，母亲是母亲，他不会把何风的罪孽怪到这个女人身上，只是冷漠地回答：“ 没有唠叨人。” 他匆忙坐车离开，不再理会处在门口的罗林叔。